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同。 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黑夜 黑夜， 白天 白天， 都有人向往自由， 都有人向往自由。 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4小时的全天守候，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初心未忘，2017年9月6号，北京 FM 九六九五岁了，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这个九月，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去野。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8月29号，东南三环的大都点分钟四桥完成了疏堵改造手术，正式通车。疏堵工程将三环路分钟四桥与京沪高速的交通组织方式由先入后出调整为先出后入的形式，解决相互交织带来的交通拥堵问题。今天九六九，泽林带你听资讯。9月1号开学，朝阳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40位老师将开启走校的教学模式，累计推出了400门的选修课，供该校的幸福校区、润泽校区和罗马家园校区的2400余名学生选修。集团内的其他校区也将共享课程、师资、管理、文化等资源。每逢周末呢，通往怀柔几处热门的景区道路总是让人堵得烦躁，不过这种情况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缓解。8月29号，记者从怀柔区获悉呢，怀柔区的南北两端将各自延长一条主路，与京密高速相连，为游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出行线路选择。河水清澈见底，河边绿植遍布，这里玩的小中河呈现出一番新景象。8月29号，记者从顺义区了解到呢，到2017年的年底，顺义区将完成治理11条河道黑臭水体，目前已经完成了70%。 浪漫的季节。

蓝色街灯渐路相对望，无声紧拥抱着，为了找往日，寻温馨的往日消失了。任雨洒我面，难分水点泪痕，心更乱，愁思绕千百段，找遍的态度，无心伤他说话，收不了。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我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只坚强地相处。 想万岁，失恋。

下一刻亲手送给你。 喜欢你，只不